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 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决战618，6月17至18日，百得利翼装奥迪全民购车节，价格一降到底，更有好礼，拿到手软。抢订热线5965-9999，5965-9999。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6月17至18日，华冠超市购物满200元减50，满100元减20，满50元减5，会员满88还可抽1000元提货卡，仅限2天，更有618啤酒节，邀你啤酒免费畅饮。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习近平指出，中卢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建交45年来，双方坚持真诚友好，坚持互利共赢，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视卢森堡为欧盟内重要合作伙伴，愿同卢方一道努力，建设长期稳定、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推动中卢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贝泰尔表示，卢方主张欧中深化建设性对话交流合作，便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审计署统一部署，河北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审计机关对全省各地今年一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日前已完成审计并形成报告。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就审计工作作出批示，强调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措施，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提高认识，推进工作。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组织专题研究，督促各相关单位视线务必整改到位。6月15日，涿州市召开中共七届涿州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暨培训会议，贯彻落实中央、河北省委、保定市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培训。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出席会议并强调，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开展巡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出重点，严格要求，全力推动市委巡查工作扎实开展，实干担当，善作善战，确保本市巡查工作取得实效，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市领导王炳华、梁建杰出席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市委书记王彦青做动员讲话，并对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上，

工程涉及的45项具体工作中，1项提前完成，4项按时完成，其他正在按照时间进度要求加快推进。6月13日，涿州市组织收看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市领导王志前、刘军勇、李庆林、赵志国及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回顾总结了近年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取得的成绩，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6月14日，涿州市召开两维治理工作推进会议，传达上级关于下一步两维治理工作任务要求，对本市当前两维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确保两维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主持会议。会议还听取了涿州市窦庄镇双塔办事处、清凉寺办事处等地违法占地案件处理方案。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 152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让恩怨随风飘荡，无处话凄凉，千条

金沙的最后一个夏天，如果说您正在经历毕业或者离别，或者曾经的离别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话，这样的一首歌应该也会引起你的一些共鸣吧。金沙来演绎这样的校园离别的歌曲，其实感觉非常的合适啊，因为她身上就有那种浑然天成的甜美清新，然后又带着浓浓的学生气息，但是有一点初长大的小性感。OK， 小金的音乐和接下来听到的是伍思凯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五月光》，不论词和曲啊，都应该算得上是上乘之作了。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孤独，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再不知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爱生不起你自给解读。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野之上荒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才不知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爱生不起你自给解读。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烟奔放，不敢放丧，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千龙网消息，大兴2018年要开通的亦庄有轨电车 T1 是个环保、高效、快捷的结合体。据了解，亦庄有轨电车 T1 线北起嘉创路口，南至博兴南路南端，正线全长 13.1 公里，设置车站15座。荣昌东街站可换成运营中的地铁亦庄线，太和桥站可换成 S6 线。此外 T1 线将采用与北京地铁线路同等的计价方式，乘坐有轨电车，乘客在轨道旁的站台上下车，刷卡缴费也都是在车上完成。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最后一抹的微笑，转身之后，我闭上眼哭了，仅存的一点点骄傲，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很彷徨很孤单，是寂寞或悲惨，一个人该怎么办？像是刺猬般放翻装的勇敢，不轻易让你看穿。我以为可以很坦然，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然而将灯关上，一片无声黑暗，心痛的大声呼喊。我想我。 正在经历失恋的话，这些歌可能会疗伤，也有可能呢会更让你深陷其中了。 这是来自于温岚的一首《刺猬》，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一只刺猬呢？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Dancing Queen》的专辑当中。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庾澄庆的《想念你》，这是他的《错过的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想念你》包括那一首同名主打《错过的爱》，其实都是庾澄庆为了纪念他刚刚过世的父亲所写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一下吧，也用这样的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你和我不放手。